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。

给满口袋的伤给我，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 女人的世界。

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准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给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，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难以承担承诺，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，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直到白头，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，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月亮惹的祸，张宇演唱。接下来请欣赏邰正宵的千纸鹤，万芳的知道不知道。 凋零。我的心不后悔，折折叠叠都是为了你。我的泪流不尽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

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幸福的人不远行，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，永远和你飘忽不定，

出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。 爱你一